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俊，再次向您问好。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旅程的嘉宾了，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丽华。丽华 大家 好， 我又来了。 很着急啊，我还没有说完那你就出现了。 对、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呀？ 是的，是有点。我一般会就是紧张的时候会去咖啡厅买一杯咖啡，就那个去买的路上和买完回来的路上就消除了一些紧张。 哦， 然后 这个方法我绝对不可以用。 嗯，对， 我太紧张了，先不播了，我去买一杯咖啡。 对，因人而异哈。 哦、 嗯， 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 是 对吧？嗯，刚说的这个是瞬时间的这种紧张， 对 对吧？ 嗯， 那有的时候呢是这种长期的一个紧张的状态、 哦、是 比如说我们生活太有压力了、 嗯、 那就等于说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没错， 那也是需要一些放松的 对 吧？ 对， 放松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方法，那丽华我觉得应该是、散步应该是很好的， 我特别喜欢， 对吧？ 特别喜欢散步。 哦，散步的时候你可以去放空， 对对，一些压力啊，可特别特别舒缓压力。 嗯， 然后可以在家附近的小公园啊，或者是专门去一个比较景色比较好的地方去散散步。 哦，这个得到的效果呢可能就是非常缓慢的这种治愈。 没错， 它是很有效果的一种治愈。 对对对，要定期去一次。 嗯、定期去一次。 定要定期散步的， 定期治疗，定期 healing、 嗯、对对对，我们一般就现代人的压力都很大嘛、 嗯、 所以有的时候是刚才朴主播说的长期的压力、 嗯、 也有的时候是一些瞬间的压力、 嗯、 其实这些瞬间的压力积累久了也会变成一个长期的压力嘛，所以大家可以去到一些比较跟我们这个旅节目有关了哈，去到景色比较好的地方或者是公园，家附近的小公园都可以、 嗯、 去散散步，是非常有利于舒缓压力的。 对啊、渐渐的要进入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了啊、 嗯、 最近的天气也是慢慢的暖和起来了、 嗯、 对了，也到了散步的好季节，所以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个景点，它呢就是非常适合散步的地方。 嗯， 它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公园吧。 嗯，没错，就是位于京畿道水源市的广桥湖水公园。 嗯， 以前我们介绍过一些日山的一些日湖水公园嘛， 对对对， 但这是位于水源的、 嗯、 离我家也不远。 哦， 我是比较经常去这里的。对， 哦，看来这个真的是很了解了啊。 是是，但这里这个建造这个公园还没有太长的时间。 嗯， 没多少年，所以算是水源市内比较火的比较新的一些公园了。 嗯嗯，我觉得公园和这些博物馆什么的或者是古迹不太一样， 没错， 它越新的话可能大家越喜欢吧。 对，越喜欢，因为设施是越新的嘛。 对对对， 因为在韩国同时也拍摄过这个阿爸奥迪嘎，就是 爸爸去哪儿、 爸爸去哪儿的，对、 嗯、 就演孩子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是经常会出现在这里拍摄的一些画面和场景的。 嗯，那 所以 嗯很适合，对，很适合亲子的互动， 是 对吧？ 是、 啊 嗯、 不过听说呢这里也并不是说我新开了一块地然后建的一个公园、 嗯、对， 它以前是有前身的， 是的， 之前是一个游乐园。 是嗯，是的是的，就用韩文直译过来叫远川游园池、 嗯、 就是一个游乐园。那在以前这里是被称作国民景点的。 哦，这是国民级别的。 对对对，所以这里本来就是比较有名的游乐园、 嗯、 然后或者是主题公园哈。所以呢其实对于住在离这个公园不远的人来说，这里算是非常非常具有一些儿时的回忆的一些场所了、 嗯、 因为学生们会平时、 哦、 学生们就是在春天特别是会带着一些盒饭啊，学校组织去野炊、 嗯、 那还可以在湖水上坐船、 哦、 然后情人们可以在这里约会、 哦、 夏天呢也可以来这边玩水。 哦、 嗯，然后还有很多人在湖边垂钓的。 哦，这真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公园， 是 对吧？ 是 啊，老人家可以来这里回忆一下，因为毕竟他们年轻的时候、 嗯、 这是他们的国民级别的 是 约会景点。 对，因为时间过了很久嘛，所以当时这个远川这个游园池是变得越来越旧了，所以之后呢、 嗯、 很少会有人来这里了。 哦， 那因为在附近开发了这个新城市， 嗯， 所以连公园也一起被重建了，所以现在、 嗯 重新又有很多人来的这里游。 对， 嗯， 那既然被称为国民观光地，我觉得那周围的景色或者是公园里的景色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吧？ 没错，没错，而且公园本身的面积非常大， 嗯、 不是一个小型的公园啊， 哦、 不是我家旁边的公园， 啊、 小公园、 啊， 非常大，非常开拓，而且还有湖水，里面有人工湖嘛，非常非常的美， 嗯、 特别是爬到这个瞭望台，还有这个观景台， 嗯、 瞭望台上俯瞰这个湖水和周边的景色的话，真像是一幅非常非常美的艺术。画一样，嗯，而且特别是在太阳落山之后，有这个专门的一些灯光的一些灯景，也是非常美的，和白天的氛围 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那看来应该晚上来啊。 对，晚上也可以来，白天也可以来。 对，因为是比较这个浪漫的感觉，华丽的感觉。 没错。 嗯，那刚刚也提到了，白天也不错，晚上也不错， 嗯， 对吧？ 嗯。 就有的人去旅行的时候呢，他会去挑这种夜景好啊，或者是白天怎么怎么样啊， 嗯， 他有这样的选择。 没错。 那丽华去旅行的话，你是那种早睡早起型，就是啊，晚上我早点睡，明天一白天我要安排满满的行程。 嗯， 还是那种晚睡晚起的，就晚上玩得很晚，第二天随性，嗯，自然醒的这种。 哦，晚睡晚起型，完全是晚睡晚起型，嗯，因为晚上有很多的一些景点可以去看嘛，所以和白天看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一般都会晚上玩到很晚，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自然醒。 嗯，哎，那我也是晚睡晚起型。 嗯， 我不是说像你那样晚上去找很多的玩的地方， 嗯， 我就是起得晚。我去旅行很喜欢在这个酒店里待着， 我也是。 然后吃早餐呢，啊，去游泳馆呢，啊，去这个汗蒸房。 对对，嗯，没必要非得去踩那些景点。 对，我觉得旅行呢，它分两种，一种是观光， 嗯， 对吧？一种是这个休闲。 对， 我是比较喜欢休闲游的。 对，是的， 嗯。但是呢，你如果就在酒店里住，你什么地方也不去的话，这也是，那还不是在家里休息， 对， 还省钱， 对， 对吧？还自在。 是 啊，嗯，那这个如果您来到广桥湖水公园附近，那就不必担心什么白天晚上了。 嗯， 你任何一个时间起来，你都可以去玩。 是的。 凌晨的话就算了哈。 是。 嗯，那听说这个晚上呢，还为恋人朋友们特别安排了约会路线。 没错，那实际上经常能看到很多人来这边，就是晚上，特别是晚上来这边约会哈， 嗯， 看着湖水，还有可以带着朋友三三两两一起喝杯啤酒啊， 嗯嗯， 然后每个季节都有，因为这个公园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嘛， 嗯， 所以夏天呢会有很多的花啊草啊， 嗯， 是一个到夏天过来的话像是在逛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大庭园一样， 哦， 那秋天还可以来这里赏枫叶， 嗯， 对，特别好， 所以真的是一年四季恋人们都可以来到这里。 对， 嗯，那这里除了散步，其实大家都知道韩国的公园一般都会有很多的其实在中国也是，现在的大公园呢， 嗯， 都会有一些健身的器材安排在这里， 嗯， 那在这里的话呢，可能您可以做的运动的种类就更多了吧。 是，因为我特别羡慕住在这个大公园附近的人哈， 嗯， 因为经常会看到穿一身比较宽松和舒服的一些运动服啊， 嗯， 来这里慢跑，还有打羽毛球，还有很多人带着自己的自行车来这里骑行， 嗯， 骑车，那公园里还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小的坡路， 嗯， 还蛮有一些登山的一些感觉的。对， 嗯， 会比较累嘛，因为公园本身很大， 哦，比较累， 会比较累。小坡 怎么来？ 上坡很累。 如果您爱爬山的话，应该是很享受。 是，算是可以运动嘛？ 嗯，对， 对 因为公园本身就很大嘛， 嗯， 所以劝大家在游览这个公园的时候，先看一下这个公园的地图， 嗯， 来选择游玩的路线是比较好的。 是， 嗯， 或者你随性的走一走也可以，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就是你随性的走到了中间，你再出来的话，你可能会很累的。 对， 所以这里运动的话，一定会你看流一身汗，非常的爽快。 嗯， 所以现在的话，天气虽然变暖了， 嗯， 如果您这个时间去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保暖的， 没错， 对吧？ 嗯， 那这里的话，因为很多人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宠物时代，对吧？ 嗯， 很多人也会想，那我可不可以带宠物来这里呢？ 嗯，这里还好是可以带宠物过来的。 哦， 其实有很多的公园，即使它的景色非常好，但是很难去带上自己家的一些宠物过来。 对， 对， 对， 对， 是禁止宠物进入的哈， 嗯。 但这里是可以带宠物过来的，所以你如果大家来到这里的话，会看到很多的人带着自己家的宠物狗啊， 嗯， 或者是一些过来在这里一起散步， 嗯， 能看到很多可爱的狗。 是是，嗯，对对对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 嗯， 可以带宠物来这里游玩。 是的， 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已经到了宠物时代了， 嗯， 对吧？啊， 没错。 那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呢，跟自己的宠物一起，因为平时他们陪伴我们吧，对吧？ 对， 你也不能让他们一直在家里说你心情不好了，跟他聊天什么的。你偶尔也要带他出来放放风，给他解解压， 对 吧？对，嗯，所以说可能很多人都会带着自己的宠物来到这里，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就是， 嗯，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宠物， 是 因为有的人有这种敏感的情况， 没错。 但也有人是害怕，天生就害怕这些小动物，对吧？ 嗯， 所以可能现在这个社会呢，也会有经常会听到因为宠物的问题， 对 引起的一些矛盾啊，小小的争吵啊， 嗯， 对吧？ 对。 那 但是来到这里呢，应该会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对吧？ 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你可以就是，一般来这里带宠物散步的人都会拴上这些绳，就牵着这个宠物，不能让它自由自在在那里。 哦， 对，散步，然后会带上一些一些塑料袋啊，假如说它有一些排泄物的话，自己会清理干净啊，等等。 就是大家都会做到自觉，这挺好的。 没错。 好的啊，那这是有宠物游玩的一个地方。当然了，现在这个公园呢也是以家庭为单位，主要去的一个地方了。 嗯， 所以这里应该也有很多适合孩子们玩的地方吧？ 是的，也会经常看到坐着婴儿车的小婴儿，还有上幼儿园的孩子和父母一起来这里玩。这里还有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场所，就是一个叫 Murinomi 的一个喷泉。 Murinomi 的一个喷泉。 哦， 那广场的除了这个喷泉之外呢，广场的一些地面也有很多小型的小喷泉。而且。这个公园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就是人造的一个壁面墙壁啊，也会有这个水流下，所以到夏天非常清爽的。 玩水的话，应该是不错的地方。 对对。现实上就是在夏天有很多孩子是来这里玩水的和父母。 对。 那像孩子玩水父母会很没意思吗？可以父母可以拿这个铺个凉席啊，小帐篷啊，在旁边休息，对，睡一会儿。 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很开心啊，因为这个喷泉的时候他们都会钻到里边。 对对。 然后一起玩这个水柱水花。对。很羡慕。 是的。 我要是小朋友的话。我也想去玩， 我也是，我去看他们玩的时候， 对吧？ 想进去一起玩， 一起， 但是 真的会被人笑话的。 对的， 如果大人进去的话， 小孩子也会被吓到。 我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啊，如果您带自己的孩子来到这里去玩水的话，换洗的衣服和毛巾还是要备好的。 嗯， 因为这个水呢，虽然它不会是那种污染的水，但是毕竟这个细菌可能还是会有的。 对，而且重要的是这里没有这个浴室。 对。 所以孩子们就是夏天即使太热，即使很热，它浸湿了之后出来之后， 对，我听说，哪怕你是很热的天气下被这个阳光。穿湿的衣服在阳光下，那也是会吸收你的体温，容易感冒的。 对对对， 像这个家长朋友比我们懂得更多哈， 要注意。 那刚提到这个孩子哈，其实家长呢也是这个可以，除了这个休息以外，还有一些很不错的可以体验的项目。 没错没错，在这里除了孩子们玩的一些小型喷泉之外，如果家长们是非常喜欢做一些极限运动的话，还可以来这里体验极限运动。 极限运动， 攀岩。 攀岩，我觉得攀岩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有人觉得，哎，那不就是一个直壁往上爬就可以了吗？ 对， 很辛苦， 很 辛苦， 很要求这个体力的。 所以这里有攀岩设施是吧？ 是的，是的，而且，但是人工的这个岩壁哈，这个人工岩壁要比想象的要大很多。而且大家可以来这里攀岩，体验一下在城市当中体验不到的一些极限运动。 你有尝试过吗？ 我没有没有，因为我的臂力不太好。朴主播，你尝试过吗？ 我尝试过 啊。是吗？怎么样？ 我爬了两步就掉下来了。 这很难的。对， 它绝对是完全是考验你的臂力的。 对， 我的臂力真的是不行。 还有手的这个手指的力， 手指的抓力， 这 个 对 吧？ 对， 我觉得这个公园真的是不一般啊，应有尽有，什么都有啊， 大人孩子都可以享受。 对对对啊，不过这个第一次尝试这个攀岩的朋友啊，应该会比较害怕吧？ 对，可能会很害怕，但是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这是有专门去教你基础攀岩的一些 有教练， 有教练，对，你可以来简单体验一下。然后也有很多人，就是附近的一些居民，他是专门就是过来培训的，来学这个攀岩的，定期过来。 所以有高手，对吧？你看到高手爬那么高，你也不要太这个超过出自己的能力， 没错， 因为这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系数的。 没错， 有教练带的话呢，大家可以安心，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攀岩的活动，很不错。那除了这些以外呢，这里也会举办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吧。 没错，因为公园本身就很大嘛，所以到一些比较天气比较暖和、季节比较好的时候，会有很多一些演出，还有演唱会，还有 K-pop 演唱会等等在这里进行。 很好啊。 是。 但是除了这种大型演唱会之外呢，大大小小的庆典也是有的，对吧？ 是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这个走路的，就是走路的一个比赛。 啊，走竞走比赛， 竞走，对，最后一个竞走比赛吧，还有一些生态体验啊，还有一些，就是庭园怎么去 装饰， 对，装饰和打理这个庭园等等一些活动都有。 园丁， 有园丁， 体验园丁的生活， 没错没错。 想起今年中国的春晚啊，我是园丁啊，那你怎么不去浇花啊？ 对，就是那个园丁。 对啊，这个园丁不是老师了，这个园丁真的就是打理这个庭院的这个园丁，大家可以体验一下了。既然游刃如织的话，我觉得餐厅肯定也少不了吧。 没错，在公园附近有很多一些便利店是最基本的，咖啡厅也是很多的。那同时有很多餐厅，它的这个装饰和设计都非常非常有特点。而且因为是刚才说是新城附近的一个公园嘛， 对， 所以除了这些餐厅之外，一些咖啡厅还有很特色的一些咖啡厅有很多，大家可以去。 对，所以大家不怕这个肚子饿，饿了呢马上就去餐厅。 对， 哪怕是便利店，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在便利店里吃饭，因为现在中国的便利店也越来越多。我上次去中国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朋友就在便利店里吃这个牛肉面什么的。 是 很不错。 对。 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韩式的便利店大餐。 没错。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带大家游览的就是广桥湖水公园了，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地方。像大家来了韩国的时候呢，也别光去那些名胜古迹，对吧？来到这种韩国居民们经常去的地方，也可以完全体验到韩国人是如何的生活，如何的去放松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了。下一期呢我们会带您去到一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地方，来到京畿道鲍川的山楂园，也希望您能够期待了。那在这里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 拜拜。 拜拜。따라너왜이렇게예뻐보이니마주앉은네얼굴을볼수가없는거야왜이렇게심쿵한지두근두근두떨려이느낌나들게까봐조심스러워그런데넌다이남자만야널보고있는눈빛이너무이상해친구라는건없어남자똑같아다똑같아니가답답해하트상점화당겨봐발짝끼는건허락해 yep. 물타기가그만예뻐지면안돼팔을벌리면내품에안고돼 I say L U C B E O B L O V E L O V E 대체뭔가어디까지가니매력은미치겠어정신없어내심장이쿵쿵멈출수없어 Run run in 내부가속에손대평생아낄사람 Only you 내거야本期的快乐游要和你说再见了。